湾大学校长当选人管中闵至今无法上任。民进党立委黄国书今天在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质询时问，管中闵如果违法，是不是不给聘书？教育部长潘文忠点头回答，是。台大校长遴选委员会1月5号选出了中研院院士管中闵为新任校长，原定2月1号上任，但是外界质疑担任企业独立董事以及前往中国大陆兼职争议不断，教育部至今没有发出聘书，近日组成了跨部会咨询专案小组，正在厘清管中闵附中兼职疑虑。国民党立委柯志恩质疑国立大学遴选委员会选出的校长，教育部没有驳的法源依据。潘文忠解释，大学法规定国立大学校长由教育部聘任，教育部当然必须要视法监督。潘文忠也说，各界提出管中闵兼课争议多达28项，希望管中闵也能像内政部长叶俊荣一样尽快为自己说明，一来这是当事人的权利，二来也是公众人物的义务。资策会执行长余孝斌与前妻的女性朋友通奸抛妻弃女，资策会今天上午董事会，外界关注执行长会不会换人，中午会议结束确认人事没有异动，余孝斌职位不受丑闻影响。根据了解，余孝斌在资策会的形象不错，除了精简高层人士，也提出了革新计划，赢得不少人拥护，即便不伦新闻曝光，还有人喊话为余孝斌加油，甚至认为丑闻在董事会前一天曝光，根本就是高人指点，意图拉下余孝斌。国民党年底县市长提名布局进入倒数，中常会今天通过第七梯次县市长提名，由前新北市副市长侯友宜为党守下新北市，立委陈学胜代党出征桃园市，至于嘉义县也确认征召前立委吴育仁出征。至于还没有确定提名人选的县市当中，高雄市目前市党部主委韩国瑜以立委陈一鸣表态争取，明天在中央党部协调提名机制。金门县立委杨振吴、县议员陈玉珍、李应文，还有台商汪成华争取提名，下周一协调。屏东县前立委苏清泉与前客委会主委李朝明表态争取，下周决定提名机制。新竹县将邀请立委林维洲、县议会副议长陈建贤，还有副县长杨文科决定提名机制。台南市等无党籍前台南市警局长陈子敬最后决定加入机制之后，签订协议确认就会尽速展开。台北市长提名预计5月2号公布民调结果，决定人选。民进党台北市党部今天中午公布了台北市议员党内初选第二波民调，一向都是绿营票仓的中山大同区8席议员，民进党提名4人，力保现有席次，但5人角逐，结果现任议员黄向群落马。民调从高到低依序为梁文杰、陈怡君、严若芳、王世坚都获党内提名，现任议员黄向群落榜。黄向群的舅舅为台北市民政局长蓝世聪，大伯父是民进党的创党元老黄信介，但是黄向群从政之路不顺遂，2010年参选议员落选，2014年卷土重来回锅担任议员，如今党内初选民调最后无缘提名，任期就到今年12月25号。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46点，来到10974点，成交金额1288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下跌71点，21722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5点，2444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22点，3212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81点，10847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41点30969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9点3485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暂收29.186元兑换一美元，台币升值0.4分，成交金额4亿4500万美元，日元107.08兑一美元，欧元兑换1.2366美元。今天东半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中南部地区和北部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多云到晴。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心灵富足才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一世人一定要修造一栋九阳建筑，

时间来到了2:10，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你好，我是马克。 嗨，你好，我是玛丽。 一开始为你送上就是 Justin Timberlake 最近的最新作品，叫做 Say Something。不过这一次的 Say Something， 感觉起来气势好像没有之前强大。欢迎 Say Something， 在你收听飞碟联播网的同时呢，你可以上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 Say Something UK 金榜。 哦、oh, ，今天是 UK 金榜啊 ！That's right。今天呢，这个礼拜不管是在英国还是美国，在 UK 金榜还是美国的 Billboard 告示牌排行榜，都有一个厉害的角色出现。 誰 ？Weekend。尤其在英国呢，就是他的新作品一问世，最高排名来到了第7名，但其实后面还有很多，就是新进榜呢，马上整张专辑有3-4首歌就一起进榜的 The Weeknd Waken。 I want you to see, even though you don't want me. 你是在闻一下自己的化妆包吗？ 我不可以嗅闻自己的化妆包吗？ 化妆包是会怎样，很臭吗？ 我刚刚有心里一惊，就是其实我之前很想跟大家讨论过，就是你是一个会固定拿一个包包长期的人嘛、哦、因为可能有的人会比较勤劳的换，就是今天我要配这个，明天我要配这个、哦、可是有的人可能就觉得说，哦，我上班习惯，我就是固定背同个背包或固定背个斜背包。 对啊，就是有时候譬如说你放钥匙或放悠游卡是跟包包放在一起的话，你换包包就很有很大几率你是忘记那些东西。 所以我只是好奇，长期使用同款包包的人，你有没有深深的闻过你的包包？因为前一阵子就是最近， 所以刚刚它有什么味道？ 我的化妆包还蛮香的，可是是因为前一阵子我手提的那个包包，有一次我在翻东西，有时候翻得比较认真，然后就头比较低，然后我就，天哪，我包包很臭哎、欸！ 是维里安吗？ 要是今天我在约会， 被人家闻到你的包包味， 男生说什么东西我帮你找，他一低头会闻到我包包很臭哎、欸！我那时候心里 羞得无地自容， 对，猛然一惊，还好是我自己先发现这个小秘密。你的包包是不是该洗一洗或晒太阳了呢？温馨小提醒。 现在很多人用那个就是手提包、布包，然后其实那些布包可能是不能洗的，就是其实 会褪色。 对，会褪色，所以你其实就只是买来以后你就只能一直用一直用，因为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它的话，你可能当初就要多买几个备用的， 或是你固定就是要让它常常通风，因为可能包包拿回家你就是放你的房间就窝在那边、哦、它是真的需要晒太阳，或是有时候你去专柜你闻一些香水的味道喜欢，然后那个试闻的就 把它丢进去。 对对对、啊， 在每周三的第一个小时呢，两点钟到三点钟的这一个小时是我们的英美排行榜系列，就是跟西洋国际接轨的 UK 金榜还有美国告示牌 Billboard 排行榜上面榜上有名的歌曲。这首歌曲来自于 Dua Lipa。 有人呢询问说，我的包包这么臭，是不是前几天你有偷偷把脚放到我的包包里？ 我没有这么做，但以后我会这么做。在收听哥哥妹妹有意思的同时呢，欢迎你可以利用飞碟联播网的 APP 在上面留言聊聊天，像是今天回复一下玛丽，哎，你马上就把你手边的包包拿起来闻一闻吧。 有人说我不会特别想闻我自己的包包，哎，然后点点点点点。 是啊，所以就是为什么我刚刚看到你在闻化妆包的时候会有一个疑问，因为平常我真的不会去闻我的包包、 啊。各位，现在马上拿起你手边的包包，深深的闻一下，然后请回复我们你的包包，大概是什么样的味道？ 也欢迎你呢，就是如果你对二三四今天的歌单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在 KKBOX 上面找到欧马克，那KKBOX 的歌单上面。 找到欧马克，哥哥妹妹有意思。 我不敢相信 Choco 说呢，他拿起他办公桌上的名片本来闻，有狐臭味，怎么可能？有同事说，哎，那个名片借我一下，我去 booking 一下那个资料，然后夹在腋下带走吗？ 不是夹在腋，没有名片哎、欸， 名片本啊，不就是一本，然后塞很多名片。哦、他说借一下、哦，然后塞了就走。 但如果啊，不管是包包还是名片夹什么，如果你是皮做的，有些皮做的确是会发出一些就让你不开心的味道、欸。哎， 皮革味不是一种质感味道吗？ 有的皮革真的是不好闻哎、欸，不知道那个牛还是羊它生病了还是干嘛，就是很可怕。而且你用再多，你刚刚那个什么香水试香那个方式没有， 它融合在一起会变， 它只会混成一个更恶的味道。I can't lie, I got a bit caught up tonight, but it's a fine line. You do it to me, to me. You do it to me, to me. You do it to me, to me. You do it to me, to me. Yeah, ooh, yeah, yeah. You do it to me, but you don't know what you're doing to me.Making my head explode, and it's mad how you make a brother lose his brain. A touch make me go insane. I know this is destiny. Every time you say my name, you ain't committed no crimes before, no felons, but you dangerous. All these other people hating us, but we don't give a fuck what they say to us. You got me, and I know I got you. Everybody's eyes on us when we fuck 我蛮羡慕那个 Alan 的。 怎么了？ Alan 说我的包包都是铜臭味。 哇！天哪，是在炫富吗？ 哇！好想看看你的包包里面到底是什么。有人说我的包包里面是新的 LV 皮夹的皮味 LV Louis Vuitton。 大家是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炫富吗？ Ben 说我的包包是 Jo Malone 小苍兰的味道、oh. 啊！等下大家就是金胖啊，那丢我几笼草就好啊，不要紧啊，大家拢胖噶呢。 没有啊，你忘记刚刚有那个名片夹狐臭的。 吴小姐说我的包包有冷气的味道 啊、哦，冷气是什么味道？ 哎、欸，我觉得你形容很好、欸，冷气就是有一种 潮潮的那种刚开会的那种潮潮的味道。 我想象是有点冷冰冰的味道，就是很冰或是冰很新的冰箱打开的那个味道。 我现在都在想范冰冰，我没有在听你讲什么。Show me where your love lies.

Friday, Saturday, we chill on Sunday. Not one time, cause I be getting mine, and she was looking fine. Smooth talker, she told me she loved to unfold me all night long. Ooh, I love the way she kicked it, from the front to the back, she flipped it. And I, oh, I, yeah, hope that you care, cause I'm a man, I'll always be there. I'm not a man to play around, baby, cause a one night stand isn't really fair. From the first impression, girl, you don't seem to be like that, cause there's no need to check, but there'll be plenty of time for that. From the subway to my home, and it's ringing off my phone. When you're feeling all alone, all you gotta do is just call me, call me.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克雷格大卫 Craig David， 这首歌叫 Seven Days 七天。这首歌曲呢最近又会常常的听到， 为什么？ 因为有人把它拿来 sample 了。 谁？ 这首歌曲呢改成叫做 Check。 Chilling outside, baby, come and look into my eyes. Yeah, I know the feeling is right. Yeah, I just need you tonight, need you tonight. Baby girl, you're coming around. I know you're staying around me, cause you never wanna leave. Bomb o'clock, and then I go in and out, and then I hear your sound saying I'm everything you need. Ooh, yeah. You wanna know where we can go, all the way to Fernando. You wanna be my Nintendo, but you gotta know I don't play. It's true, I'll be a mess here without you. And I'll hold you down, you don't need to stress. So let me just lay up on your chest. She making me weak check, grind a check. Raise the check, I got the lighter check. Roll the weed and let me smoke the cess. And you can lay up on my chest. She making me weak check, grind a check. Raise the check, I got the lighter check. Roll the weed and let me smoke the cess. And you can lay up on my chest. Dumb move, looking like you care what you came for. Tell me what you want, is it me though? Love it when you watch how my weed smoke so loud. I don't feel me, and you best pick it up when I FaceTime, cause you know that you're all mine. Oh, I'm a roll in my car, come wherever you are. I got whatever you need, baby, you get it. Like you said, I say it's true, I'll be a mess here without you. And I'll hold you down, you don't need. She making me weak check, grind a check. Raise that check and got the lighter check. Roll the weed and let me smoke this essence. You can lay up on my chest. She making me weak check, grind a check. Raise that check and got the lighter check. Roll the weed and let me smoke this essence. You can lay up on my chest.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ou know I need you, yeah. You know he needs me, yeah. You know I want you, yeah. You know he wants me,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function. Raise the check and got the lighter check. Roll the weed and let me smoke this essence. You can lay up on my chest. She making me weak check. Find the check. Raise the check and got the lighter check. Roll the weed and let me smoke this essence. You can lay up on my chest. Baby, I'm finally my ride. Baby, it's my big black night. Open and it don't take a life. Baby, it will feel alright. Missy, baby, girl, there's something in my life. Baby, it's my big black night. Hoping that it don't take your life. Baby, it will feel alright. Feel alright. 所以现在在排行榜上面的这首歌曲 Check， 每次听到前奏就会哦，纳兹卡西怀念，因为用以前 Craig David 的 Seven Days 来做 sample。同样的，现在要送上的这一首歌曲 Walk It Talk It， 它的曲风也很像差不多十年前、十一年前、十二年前， 但它是新歌， 它是新歌，那时候很流行的一种舞步叫做 Creep Walk。 Creep， 它是怎么样？怎么跳？ 它就有点像是螃蟹那个样子，就是。 那鬼步怎么跳？ 你说 shuffle 吗？ 就有前一阵子还是什么，去年前年突然有一阵子有一， 可是 shuffle 也是很久很久以前，然后就是重新再流行回来一回， 哦、 对啊 ，shuffle 就会比较配 techno 的电子音乐、嗯，对。 但其实看起来舞步如果。不听音乐就看腿部的移动是有点像的 哦，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你看就会知道不一样。你不要一直看，听众又看不到。 我要说，我看你跳舞可以实况转播是什么舞步。 I bought a plane, Jane, roll it. These niggas bought they fame. I think my back got scoliosis, cause I swerved the lane. Heard you signed your life for that brand new chain. I heard. Think it came with stripes, but you ain't straight with the game. Gang, gang. Walk it like I talk it. Walk it. Walk it like I talk it. Walk it. Walk it like I talk it. Talk it. Walk it like I talk it. Woo. Walk it like I talk it. Walk it. Walk it like I talk it. Walk it. Walk it like I talk it. Talk it. Walk it like I talk it. Let's go. Walk it like I talk it. Walk it. Walk it like I talk it. Woo. Walk it like I talk it. Walk it. Walk it like I talk it. Hey. Walk it like I talk it. Walk it. Walk it like I talk it. Yeah. Walk it like I talk it. Walk it. Walk it like I talk it. Hey. I gotta stay in my zone. Say that we been beefing, dawg, but you on your own. First night, she gon' let me fuck, cause we grown. I hit her, gave her back to the city, she home. She at home now. That was that, so I can't be beefing with no whack, nigga. Got no backbone. Heard you living in a mansion and all your raps, though. But your shit look like the trap on his Google Maps, though. We been brothers since Versace Bando, whoa. Name ringing like Amigo trap phone, whoa. Used to be with Vashti and Santos. That's on Tommy Campos. We live like Sopranos. And I walk it like I talk it. Walk it. Walk it like I talk it. Walk it. Walk it like I talk it. Talk it. Walk it like I talk it. Woo. Walk it like I talk it. Walk it. Walk it like I talk it. Walk it. Walk it like I talk it. Talk it. Walk it like I talk it. Let's go. Walk it like I talk it. Walk it. Walk it like I talk it. Woo. Walk it like I talk it. Walk it. Walk it like I talk it. Hey. Walk it like I talk it. Walk it. Walk it like I talk it. Yeah. Walk it like I talk it. Walk it like I talk it. All set. Niggas pocket watch it. Watch I want that dish, that menage. Which one? I bought a franchise to double up the profit. Franchise. We make a landslide, chopper get the poppin'. Landslide. Elliot got me rocket. Pull a socket, chicken teriyaki. Take off rocket, keep them in pocket. Water gon' lock it. Quadruple the profit. Profit. I walk like I walk, hey. Talk like I talk. Ooh. What's in my vault? Load of cash and the sauce. I put a lab in my loft. Lab. She cook up and jack with the fault. By the pair, I got carrots that choke. By the pair, I got carrots each load. Private life, private just round the globe. Hit a bitch, hit a lick with the choke. Walk it like I talk it. Walk it. Walk it like I talk it. Walk it. Walk it like I talk it. Talk it. Walk it like I talk it. Woo. Walk it like I talk it. Walk it. Walk it like I talk it. Walk it. Walk it like I talk it. Talk it. Walk it like I talk it. Let's go. Walk it like I talk it. Walk it. Walk it like I talk it. Woo. Walk it like I talk it. Walk it. Walk it like I talk it. Hey. Walk it like I talk it. Walk it. Walk it like I talk it. Yeah. Walk it like I talk it. Walk it. Walk it like I talk it. Watch a book, no Milwaukee, honey. Walk it like I talk it. That's my bro, he know the lingo. Lingo. Ain't no walk it talking. No. This some you know, why don't we know? We know. Hold out on that coffin. Smoke the cookie. Get the coffin. Drop that fresh, I need a coffin. Callin' something we do often. ball. Take the pot and I splat, no dolphin splat. Did a nine and go buy me a faucet. Look it like I talk a nigga done bought it. I paid a coat, so I gotta call it. Been the shit, so nigga just down me. Fuck in the building, that's all the problem. I get a rebound and tuck in my spouting. Ball. Walk it like I talk it. Walk it. Walk it like I talk it. Walk it. Walk it like I talk it. Talk it. Walk it like I talk it. Woo. Walk it like I talk it. Walk it. Walk it like I talk it. Walk it. Walk it like I talk it. Talk it. Walk it like I talk it. Let's go. Walk it like I talk it. Walk it. 因为这首歌曲，所以让我就是突然想要听听，就是十几年前的 Billboard 排行榜里面是不是真的如我印象当中是这个类型的歌。在11年前2007的时候的这一周，的确在排行榜高居第三名的位置，就是这首歌曲来自于 Mims This is why I'm here，为什么我在这里的原因。 This is why I'm hot. This is why I'm hot. This is why. This is why. This is why I'm hot. This is why I'm hot. This is why I'm hot. This is why. This is why. This is why I'm hot. I'm hot 'cause I'm fly. You ain't 'cause you not. This is why. This is why. This is why I'm hot. I'm hot 'cause I'm fly. You ain't 'cause you not. This is why. This is why. This is why I'm hot. This is why I'm hot. I don't gotta rap. I could sell a mill saying.Nothing on the track. I represent New York. I got it on my back. Say that we lost it, so I'ma bring it back. I love the dirty, dirty, 'cause nip show me love. The ladies start to bounce as soon as I hit the club. But in the Midwest, they love to take it slow. So when I hit the H, I watch them get it on the floor. And if you need it hypey, I take it to the Bay. Frisco to Sac Town, they do it a day. Compton to Hollywood, as soon as I hit LA, I'm in that low, low.I do it the Cali way. And when I hit the shot, people say that I'm fly. They love the way I dress. They like my attire. They love how I move crowds from side to side. They ask me how I do it, and simply I reply. This is why I'm hot. This is why I'm hot. This is why. This is why. This is why I'm hot. This is why I'm hot. This is why I'm hot. This is why. This is why. This is why I'm hot. I'm hot 'cause I'm fly. You ain't 'cause you not. This is why.This is why, this is why I'm hot. I'm hot 'cause I'm fly. You ain't 'cause you not. This is why, this is why, this is why I'm hot. This is why I'm hot. Catch me on the block. Every other day, another push, another drop. 16 bars, 24 pop, 44 song. Give me what you got. I'm in the driving cars, crush up off the lot. I'm in the shutting stores down just so I can shop. If you need a bird.I could get it chopped. Tell me what you need, you know I get them by the flock. I call my homie Black, meet me on the Ave. I hit Wash Heights with the money in the bag. We in the big spin and see my pimpin' never drag. Find me with different women that you never had. For those who say they know me, know I'm focused on my cream. Player, you come between, you better focus on the beam. I keep it so mean, the way you see me lean. And when I say I'm hot, my this is what I mean. This is why I'm hot. This is why I'm hot. This is why. This is why. This is why I'm hot. This is why I'm hot. This is why I'm hot. This is why. This is why. This is why I'm hot. I'm hot 'cause I'm fly. You ain't 'cause you not. This is why. This is why. This is why I'm hot. I'm hot 'cause I'm fly. You ain't 'cause you not. This is why. This is why. This is why I'm hot. This is why I'm hot. Shorty see the drop. Ask me what I paid and I say, yeah, I paid a guap. And then I hit the switch that take away the top. So chicks around the way, they call me cream of the crop. They hop in the car, I tell them all aboard. We hit the studio, they say they like how I record. I gave them Black Train and I did you wrong. So every time I see them, man, they tell me that's their song. They say I'm the bomb, they love the way the charm. Hanging from the neck and compliments the arm.Compliments the ear, then comes the gear. So when I hit the room, the shoulders stop and stare. Niggas start to hate, rearrange they face. But little do they know, I keep them things by waist. Side eye reply, nobody got to die. Similar to Louise, 'cause I got the vibe. This is why I'm hot. This is why I'm hot. This is why, this is why, this is why I'm hot. This is why I'm hot. This is why I'm hot. This is why, this is why, this is why I'm hot. 有人说：“天哪，这个节奏， 想睡吗？” 因为我要睡着了。 2:46，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 就爱点你 UFO。 醒来醒来，在两年前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就是年轻的孩子，那个时候他在念台大，现在顺便还在念台大，台大西研社，许时。 好混好混，他们都说许时好混，好混好混，他们都说许时好混，哈。麻烦下一层不打伞，草莓血管长八的课，因为我懒，三个八成同性果蛋，老是做混蛋，嘴都常常不能叫才干。他们在读书，我得唱饶舌；他们做功课，我得唱饶舌。rapper 都在干嘛？没得唱饶舌。24/7，我得唱饶舌。小奥是我的妈妈，从我还很小的时候就陪着我打混至今。他听我唱饶舌，勒索话乱讲死经，打扰我至今。哎，呜、哦，反正所以我就不用想，继续唱，继续让我身体跟着节奏光，拿几个杯糖，没有规章，我当队长，你在跟我说谁最强？哎。好，谁太黄了吧？哎、欸，你的尿太黄了吧？呀，别再跟我比较技巧实力，那你们又没我混，都比没我顺。我管你什么内涵题材，押韵 on the go 还流行汉词，我最真。Yo, I mean I can be real, fuck how you feel。平常我都弄蔬菜，不然大便会有阻碍。呀，住在台北，手空排队。Do it my way， 我要发 EP， 我要发专辑。如果你买到我发的写真集，但你别太期待，我还是懒得现身，依然无可替代。他们都说许是好混，他们依旧保持真诚，不管身份，你管真人。你们太认真，如果人生是个婊子，那我不会吵他，我会跟他说我爱你，跟我走吧，跟我跳舞，别管谁是翘主角，跟我一起跳舞。Yeah, I gotta groovy groovy day and night， 调戏那些姐姐因为太可爱，我超有 lifestyle， 偶尔害臊，不正经的程度高到让你呆掉。Bounce， 哈 ，Yeah， 你可以说我放荡，可以说我狂妄，反正我很善良，而且不会乱上床。And I fuck to the ground， wow， pow， 他们都说许是好混。好混好混，他们都说曲子好混，好混好混，他们都说曲子好混，好混好混，他们都说曲子好混。啊 ，Yeah， another morning， when I woke up， I got flow， I got wine， I got beer， I got drunk， I got flow， I got wine， I got beer， I got drunk。I got flow, I got run, I got beer, I got drunk, I got flow, I got beer, I got walk, I got the bitches. 我超级这种女性 ，Don't call her bitches. 跟我们一起这种女性，有颗相信的心，有仔细的听，想举起女性那颗倾听的心。你别听懂，别听错，听我这没错，别太重视感情才会开心。他们都说曲子好混，好混好混，他们都说曲子好混，好混好混。他们都说曲子好混，好混好混，他们都说曲子好混。啊 ，Yeah， 我有的像那个摸鱼的兄弟 ，Squash， 我有光膀不会嫉妒的兄弟 ，Everybody great， 我有心想面对未来的勇气 ，Smile， 别再问我活在世上的意义，去问上帝 ，Cheer。 This is Mark， you're listening to UFO Radio。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走走走走走，我们大手拉小手， 快一起来健康向前走。台中市第43届万人健行，4月14星期六早上7点，在大坑中台科技大学活力出发， 活动免费免报名， 一起走出户外 ，Let's go！ 准备迈入大学阶段的你，想体验国际文化，获取国际认可的大学文凭吗？你可以选择新加坡管理学院 SIM， 拥有54年悠久历史的 SIM 是新加坡首屈一指的国际大学，提供来自美国、英国和澳洲顶尖国际大学的课程，让你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同等的国际文凭。更多详情请上网搜寻 SIM Global Education。 有晴天，有晴天，我要有晴天。 黄教授，为什么大家都要有奇田？ 很简单，有奇田有机多谷植物奶，不但不添加奶精、香精、麦芽糊精，还严选全球20种有机谷物，有黄豆、黑豆、绿扁豆、紫麦、燕麦、黑麦、荞麦，还有小米、糙米、黑糯米，还有， 还有有奇田有机多谷植物奶，现正特惠中，买二送一，0800-880-038，0800-880-038。 Hello， 我们是 Nightcap 睡帽乐团。 今天呢，走下捷运的时候，然后听到另外的广播电台放了这一首歌曲，我就突然 抄袭呀！ 我的《夕阳启蒙之歌》，1995年、96年 ，Mariah Carey Boys to Men， One Sweet Day。 And now it's too late to hold you, 'cause you've flown away, so far away. 转到天荒地老，两个啊，不止两个 ，Mariah Carey 还有 Boys to Men， 好，这几个人一起转到，我觉得如果你在歌唱比赛敢挑战这首歌的话，我可以保证你会被刷掉，太难唱了， 所以他们才要赌一把挑这种歌啊，我觉得我可以， 就除非你真的就是对你的声音驾驭非常非常纯熟，不然这首歌应该是挂掉之歌。 接着下来呢，为你送上这首歌曲，在2:56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他也是我很喜欢的顺子。 你喜欢多少人呐、啊？ 不想一个人。等一下，什么意思 啊？ 不能喜欢有才华的人吗？ 可以啊。 我不能喜欢好听的歌吗？ 我觉得很棒啊，有这样宽阔的心胸。然后大方说出自己的爱跟喜好是很棒的一件事情，我们都应该跟你学习。你很棒，你好棒 ，You are awesome。 我不喜欢这种反讽的语气，大家听众朋友知道吗？他刚刚对一期直播的朋友们在那边说，我以后要吃底底把费，我以后要狂客底底把费。底底把费是什么意思？因为他最近呢，就是看了一部韩剧，然后这个韩剧呢，里面的男主角就是底底，然后是姐弟恋，所以他看了以后觉得，天哪，老妹有青春，老妹有春天，哼。 互相伤害啊，来互相伤害啊。 我不想一个人晚上慢慢窒息，可是我希望和你长久生活在一起，从早到晚，从春到夏季。 I need you, I want you, you're necessary。 美国普渡大学、加州圣何西州立大学、澳洲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与逢甲大学国际学院联合推出全台第一教育部核准大学部2+2留学专班，点击资讯商业大数据分析商管财经，两年逢甲两年出国，毕业后分别获颁两校学位，美澳留学首选逢甲国际学院，电话0424517250，分机6620或上官网查询。 好闷哦，好想去旅行哦。 纳鹿湾让你感受台东好山好水，好有人情味。两天一夜只要4735元起，三天两夜也只要7888元起。现在住房还加送晚餐哦， 一起来去纳鹿湾耶！ 纳鹿湾大酒店0800239888。 听过穿透人心的萨克斯风演奏吗？国际萨克斯风天王胡生，5月7日台北国父纪念馆与您精彩相见，宽宏售票系统全面开卖。 我是张栋梁。 最好的爱快要放手，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宝城人寿无预警裁撤高雄市电话销售中心，宝城人寿、玉山银行以及人力派遣公司易科今天上午无预警现身位于前镇区的电销中心，单方面出示契约终止书，告知现场20-30名员工，就到今天为止。成立将近10年的电销中心由宝城人寿、玉山银行、易科共同成立，销售的都是宝城人寿保单，薪酬是由宝城人寿支付。员工们不满宝城人寿资遣员工没有提前通知，也没有先行公告协商，今天一来就要大家签字，而且解散整个电销中心，实质上已经符合大量解雇定义，应该给予3个月的预告工资。但是宝城人寿认为只符合个体解雇定义，只给1个月的预告工资，利用派遣公司规避法规，罔顾员工权益。 宝成人寿回应，今天上午的通知已经依照法规提前预告，电销中心员工都会收到四月的一整个月薪资，年资再加一个月的资遣费，以及不分到职日都会给予30天的预告工资，同时提供工作转介机会。知名餐厅鼎泰丰过去与宝来文创开发公司合作，由宝来制作包仔、龙仔和鼎仔的 Q 版卡通人物让鼎泰丰使用，但双方结束合作后，宝来的延庆设计师到鼎泰丰任职，就把鼎仔拿去申请商标，还重置使用在鼎泰丰布幕上。台北地检署认为延庆设计师涉犯著作权法，今天起诉延庆设计师和鼎泰丰，最重可罚鼎泰丰75万。宝来提告指控，三款卡通人物虽然是延庆设计师任职宝来时制作，但双方签有合约，明定设计师任职期间设计的物品著作权属于宝来所有。不过鼎泰丰先是善用卡通人物自制成儿童餐具凤梨酥礼盒，又在双方结束合作后拿鼎仔申请商标，又重制作成布幕。检方认为鼎仔著作权属于宝来，延庆设计师却在春酒布幕上绘制鼎仔，构成重制罪，鼎泰丰依法得负连带责任，今天都依违反著作权法起诉。公平会今天开会认定，善汇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从事多层次传销，变更商品品项及传销制度，没有事先向公平会报备，违反多层次传销管理法，罚款10万。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增订地方制度法第54条之一，授权内政部订定地方议会与乡镇市民代表会需要录音、录影与转播的准则。提案的民进党立委黄国书指出，这是为了促使各地方议会落实会议公开透明原则，也让民众了解各地方政府议事审议进程，提高公民参与。内政部次长花敬群指出，目前22个县市都有录音、录影与旁听规定，只有新竹县市、苗栗县与金门县落实的不够完整。时代力量立委徐永明主张，直接将公开录音、录影直接定在母法中，但是花敬群认为，全国204个代表会状况不一，必须先掌握状况，不宜直接将公开录音、录影直接定在母法中，否则地方财政无法负担。他也承诺，内政部会在年底前提出准则。内政委员会最后初审通过条文为，直辖市议会、县市议会、乡镇市民代表会应订定录音、录影及转播规则，准则由内政部定之。不过在时代力量坚持，后续还要朝野协商。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下跌107点，成为21,687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6点，成为2443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上涨14点，来到3204点。深圳成分股指数目前上涨38点，来到10804点。香港恒生指数目前上涨142点，成为30871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7点，成为3484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46点，来到10974点，成交金额1288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29.185元对一美元，台币升值0.5分。日元107.03对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2373美元。今天东半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中南部地区及北部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北部气温27到30度，中部南部29到32度，东部澎湖25到29度。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哎，老公，我现在在家带小孩，没工作，没收入，家里开销又大。我考虑停掉每2个月要缴的国民年金保险费。 哎呦，不行啦，这样很可惜耶。国民年金啊，除了提供老年、生育、重度生障和死亡时的保障，还具有高投资报酬率耶。65岁起啊，领取老年年金，最慢领4年多，你领的给付啊，就超过缴过的保费哦。而且给付金额还会随消费者物价指数调整，保障不缩水。况且政府还会补助40%保费呢。从年轻开始存老本，老年就能安心享受乐活生活，活得越久领得越多，所以这个钱不能省哦。 国民年金好投资，回本快，抗通膨，活到老领到老。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节能减碳、永续乐活是21世纪地球村居民共同关注的话题。周六早上9点到10点，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低碳环保乐，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实践绿色生活。 我是 Kimberly 陈芳瑜。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来到星期三下午的3点钟过后3点06分，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唱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是的，第二个小时，嗨，我是马克。 嗨，我是玛丽。 在第二个小时的时候呢，就是星期三的第二个小时，是我们的运动时间。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做运动，你也跟我们一起聊聊运动。今天呢，我有一则很励志、很励志的故事想要跟大家分享，但就是一个运动员的励志故事。同时呢，也欢迎你可以就是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或者我们的一期直播室里面，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你最近觉得很有趣或是很不可思议的运动赛事跟比赛。 三第二个小时，哥哥妹妹有意思的运动时间呢，我们的歌单也会从一开始的暖身开始，到后面的比较激烈的，不管你是做重量训练、做塔巴塔还是有氧，都可以跟着这个歌单一起从暖身、热身、 激烈， 对，到认真的飙汗，然后再收操。今天呢，就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呢，它叫做 Andre Ingram。安德烈英格兰姆Andre Ingram 安德烈， 对， Andre 的故事。他是一名篮球员，那现在呢，就是我们知道其实各国有很多不一样的联赛， 嗯， 比如说在台湾的最高殿堂可能是 SBL， 嗯， 中国呢是 CBA， 嗯， 不过那个 C 是 China， 不是以前台湾的 CBA， 嗯。 好，菲律宾呢也有 PBL， 日本有 JBL， 韩、国什么这些亚洲国家都有。当然你就不用说强度更高更强的，可能欧陆方面欧洲的也是有它的。那当然篮球最高最高的殿堂呢就是 NBA， 就是在美国的 NBA 职业篮球联盟。可是呢，在美国的 NBA 职业篮球联盟之下有另外一个次级联盟叫做D League， 以前的 D League 现在改名叫 G League， 就是 G League 发展联盟。对，是发展联盟。那就是在这里面呢，一样有很多的篮球好手。他们当然就怀抱的最大最大的梦想， NBA 梦这样。 我希望可以打上 NBA。 嗯、 如果打不上 NBA 的话，至少也可以去海外，就是让我捞捞金、这样子。就台湾的 SBL 的球队，或是世界各地很多球队，可能也是会从这里面找到有潜力的洋将，这样子。从 G League 开始，所以今天呢要讲的这个人的故事 ，Andre Ingram， 他就是在发展联盟当中努力了非常非常久的一位运动员。 Young, young, all in love in a lost place. Goddamn, got me running around in a rat race. Say grace, but I fell in love with a small waist. Let me start, yeah, right, yeah, bang, shot me in my heart and it hurt, case. She's so fly like a dove, that's a dove face. Don't know where she yet now, but this ain't her birthplace. Top, don't tell her, but it's first for I know birthday. That I need you now. The key that I won't forget, you're lost in Paris. You're lost in Paris. I hope that you're warm and safe.That I can't replace, but you're lost in Paris. You're lost in Paris. I know that I need you now. The key that I won't forget, but you're lost in Paris. You're lost in Paris. I hope that you're warm and safe. The memory that I can't replace, but you're lost in Paris. You're lost in Paris. Paris， 一个运动员呢，他最黄金的时间可能呢，从也许十六七岁，然后一直到最巅峰的时候，也许三十四、三十五岁。 费德勒几岁？ 费德勒已经超过了，他已经三十七了。 哇哦！ 所以他就是一个变态等级的存在， 他就是一直在拉高那个。 对，就是顶尖运动员的运动生涯的门槛。 对， 然后等于是他在统治网坛的这几十年之间，他阻断了非常非常多也很有天分跟才华的人，因为他们永远打不过这一关，所以非常可怕。所以你现在可以猜猜 Andre Ingram， 通常一个在美国的篮球员，美国高中要念四年嘛，高四之后会投入大学。在之前 NBA 前几年，其实是有开放一些高中生可以直接跳接选秀的，但现在这个制度已经就是取消了，现在就是逼你至少一定要打过一年大学，或者是你去海外干嘛，反正你就是高中生，你不能可以投直接投入， 对， 不能马上投入这样子。好，所以呢，大部分的球员呢，现在就是高中念完可能就会进大学，然后进大学呢，厉害的当然打一年，很快就想要 进去了， 转职业，要变 NBA 球星这样子。Andre Ingram 呢，你猜猜，就是他大学他读完了四年都读完。 所以二三 二十二二十三都读完大学了，然后 NBA 选秀没有人要选他，所以当然他为了他的梦想他就进去了 G League， 他就去发展联盟，这一待你猜猜待了几年？ 五年。 五年对运动员来说其实很长了耶， 非常长。 2023到2829已经要到极限了。 他一待了10年。你有办法为你的梦想坚持10年吗？虽然你现在想说 G League 它是发展联盟，但它也是个职业联盟，它还是有钱拿啊。我可以告诉你 G League 的钱有多少，少是真的很少的少。 他们也是年薪这样算吗？ 美国大部分算年薪嘛，所以我们就用年薪讲。G League 的薪水有分成两个层级，一个层级呢 ，A 级球员是你有上过 NBA， 你有打过一下 NBA， 可能在 NBA 就是也许被一些因素啊，也许不适合啊， 然后你又回来了， 就又下来就调整或挑战。A 级球员的年薪也才不过26000美元。26000美元？对，是台币。可是你现在换算成台币，想说哦不错，有60-70万。 对，但是如果你在里面受伤，你就永远再见。 你要想一下，就是美国的物价水准是我们的几倍。嗯，然后同样就是以一个运动员来说，他的职业生涯不像我们可以从比如说20岁一直做到65岁、70岁。嗯，他们的职业生涯就是刚刚算的那10几年、20年而已。这是 A 级哦，但是 Andrew Ingram 他没有上过 NBA。 B 级球员只有19500美元， 然后他就这样做了10年， 也就是说就是换算成台币他根本不到60万啦，这样子。所以不到60万的一个美国运动员，然后你可以比较一下在台湾 SBL 的洋将，他们每一个人的薪水都超过他，都超过，就是所以你可以想象他是活在一个多么的拮据的情况下。那我再比一下，就是一般的大学生，一般的美国大学生，一般的好的美国大学生出社会的话，平均年薪差不多是3万6-4万美金，所以差不多就是120万，是差的2倍，差不多。这是一个新鲜人水准，所以你知道他这10年来。就是有多么的 underpay， 就是这么多么多么的辛苦，还包括人生这10年，他可能要结婚，还要养小孩， 然后他还是持续在打。 10年，你愿意为你的梦想坚持10年吗？ それが君の本気甘えんなよ上司もっとやれるはずだろうかを開けて声聞かせ叫びた希望があるんだろうなりたい自分がいるだろうその悔しい 3:20，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待会呢，再继续回来跟大家讲讲 Andrew Ingram 的故事。 脱稿啊！ 劲歌金曲， 全球乐坛屏息以待，格雷的五十道阴影，自由电影原声带。 Skin, breathe me in. Fill with your kiss on your lips. I'm made of ecstasy. I'll be yours for a thousand lives. 全球缔造百万专辑销售记录，网络超过5000万次点击。一世代连恩、瑞塔欧拉性感对唱，艾丽高登、西雅、杰西 J 共同现身。声带，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还在为赛车心烦吗？全新 S Class 配备 Intelligent Drive 智慧驾驶辅助，可自动跟车并保持距离，减少赛车时的疲劳。透过 Energizing 舒活套件，依照心情选择喜欢的氛围、环境照明及按摩模式，搭配香氛彻底舒缓，心情就像做完 SPA 一样自在。智能让旅程更美好。Mercedes-Benz The New S-Class 新智并驰。 可乐抢先报，最近网络疯传地表最强旅游指南，本台独家揭露，竟是可乐线上旅展最新攻略。团体旅游万元有找，自由行、机票、住宿、票券通盘下杀，快到可乐旅游线上旅展抢好康，分享世界的美好。 可乐 Tour。 嘻哈金童 BCW featuring 911建制全新单曲 Trap Back， 将野心梦想实现，装满你的包，唤醒娱乐环球唱片。 我是吴声梅。 你们难弄爱就很好，每一坎坷路途路里心那带散步，有人最怕来照顾。想家就爱点你 UFO。 I am Killmonger。 No one's perfect but no one's worthless, we ain't deserving of everything heaven and earth is, but word is good, this is my home. So no one's perfect but no one's worthless, we ain't deserving of everything heaven and earth is, but word is good. Northern California。 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这个小时来跟你分享我觉得非常励志的 安德烈的故事。 没错， Andrew Ingram 的故事。好，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呢，有些人说那个古亭李静良哦， 嗯， 对啊，他说其实这很像是之前心灵捕手嘛，心灵投手，心灵投手那个故事，真人真事改编，然后很努力的在小联盟，然后那是一个棒球的故事，他很努力的在小联盟。那美国小联盟就跟刚刚我说 NBA 那个发展联盟感觉很像，就你所有东西你都要你都要自己准备这样子。嗯，然后所以常常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台湾有越来越多的球员去小联盟发展， 嗯， 然后如果他们有上过大联盟的话，他们就可以比较，然后他们在访问时候就会说到那个不同。他说大联盟就是，嗯，你就是专心做你的训练跟打球，所有的东西都有人帮你传，别人都准备好， 嗯， 当然去哪里呢，就是都做高级的， 嗯， 你如果就算坐巴士也就是舒服的巴士，嗯，而不像小联盟球员就是如果你客场比赛你要去很远的地方，就是坐那种很普通的巴士，然后就是挤在一起，然后就不这样过去。 有时候电影里面会看到类似这样的场景。 是是是是是。好的， Andrew Ingram 呢，他在高中四年级 读完了之后， 读完了又在里面打了十年了。 对对对对对。不过呢，有一个有趣的地方是，他进了一家蛮厉害的学校，就是这家学校叫做 American University AU、嗯。然后我知道他蛮强的部分是，因为我念外交的嘛，所以我有些同学也是会去这个学校念国际关系。嗯，然后呢，他进了 AU 之后呢，他跟其他一般篮球员不一样。一般篮球员呢，因为他们觉得我其实就是球员，我就是要 专心打球。 我的目标是 NBA， 我不是在学业上面有所表现，嗯、所以就是那个系最好是能混就混、嗯，然后让我可以缺席去打比赛这样子。嗯、他选了物理系。就是他选一个很难混的系啦，对啊，因为他想要当工程师，他本来想要念工程设计，嗯，可是 AU 里面没有工程设计，然后他就只好选一个最接近的，就是选了物理系。嗯、不过就是这个选择，刚刚我们讲到他摩吉嘛，对不 对？就是这个选择让他有一技之长，可以活下去。所以光靠 G League 微薄的薪水是没有办法支付他的生活开销的。嗯，球场下，他是一名高中物理家教， 所以你的家教老师可能是一名 很强的球员，对，他不是星啊，他就是 球员， 他就是一个打篮球很强。就是如果有一天你在那边打篮球，然后说老师，不然我们 PK 啊，挑啊，你可能会被他踩电这样子。嗯，好，所以呢，他是透过因为美国很大嘛，他们的家教不像台湾的家教是什么到府服务啊，或者去家教班，他不是，他就是透过线上软体。 哦，视讯家教 这样，对对对，现在也越来越流行这件事情了、嗯，就是什么让你学英文什么之类的。好，所以呢，他就是在球季的时候他教的比较少，然后球季结束以后他就教 学生很多， 就教比较多这样子，然后让他可以过生活。当然呢，一开始我们有说到说，你除了在 G League 打球之外，你除了上 NBA 之外，还有另外一条路，就是海外打球。嗯，你可能可以来，比如说台湾的 SBL，、嗯、你可以去中国的 CBA， 反正就刚刚说到那个地方。 尤其现在中国的 CBA， 就是中国人很敢给，就是那个薪水可能比某些或是很多的 NBA 球员的年薪还高这样子。好，所以呢，他其实有机会，因为他在这个联盟里面，他其实真的打得很不错。嗯，他呢，平均我来讲一下、哦、他平均他生涯十年在 G League 里面投入了投中了713颗的三分球，嗯，是这个联盟的史上第一名。嗯，同时呢，他的生涯的三分线命中率高达了46.1%，嗯，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命中率，等于是你投两球几乎就是有一球会进。对对对对，然后一般呢，如果你的三分球命中率到四成以上，就已经是一个很厉害拍拍手了，这样他达到46.1%。 你刚刚拍拍手好可爱，就用指头在拍手， 拍拍手，拍拍手，拍拍手。所以呢，他其实有机会去海外打球的，嗯、但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他还是20几岁、嗯，因为他一开始其实在这个联盟里面就崭露头角，他那个时候还20几岁。可是呢，他觉得那是我最巅峰的时候，我最巅峰的时候也代表我最有可能被叫上 NBA 的时候，我最有可能被 NBA 看到的时候，我总觉得我快要被征召上 NBA 了。嗯，所以那个时候他做出一个选择，就是你要去海外赚比较多的钱。然后你必须要离开家人、嗯、还是你要留下来。嗯，他那时候选择，当然我们现在知道，因为十年嘛， 留下来。 这就是 Andre Ingram 目前还没有爆发的故事。接着下来励志部分， 我现在故事好像是一个人要跳跃的时候他在蹲下来的过程哦。 Yes， 3:30就在最近，今天4月11日嘛，就在最近，这一位32岁，待在 G League， 他今年32岁， 他今年对啊，22岁大学毕业嘛，待了10年，对啊，今年32岁的 Andre Ingram， 在最近得到了一纸 NBA 合约， 他怎么终于就是被注意到？ 他终于被注意到了，然后其实因为他在这个联盟的表现其实真的很出色， 他那么出色，为什么没有人要给他合约啊？这10年到底怎么了？ 对啊，就是这个世界上 其实有很多，人的运真的很怪、欸。 对啊，这世界上很多 你猜不透的事情。 嗯，因为有一个问题在于他的身高不是特别的高，就是6尺3寸。嗯，以后未来说就是普普通通，然后他的身材又单薄，所以其实很多的球探报告会觉得他在 NBA 没有对抗性，然后身为一个后卫的话，控球力不好，对球的掌控性不行，你就只能当一个就是底角射手，等球的射手这样子。可是在现在的 NBA， 当角色分工非常非常的细致的时候，你是需要这样的角色球员，就是 等球的射手， 你只要会跑位，然后对你不需要持球占用到你们球队明星太多时间，然后又可以很高效率的得分，其实现在是很吃香的，就等于是等了10年， 熬到他的世代来临， 终于就是对有人发现他的长才这样子。那当然他会被叫上 NBA 之后，签约了之后当然是激动啊，而且更何况，更何况签他的人呢，就是 Magic Johnson， 就是在他小时候，小时候那个时候，他的同学们全部都在学 Magic Johnson， 全部都在学 Jabba 打球，只有他从小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很努力的一直在练习投篮，他不学一些其他的花招这样子。小时候偶像呢，刚好就是现在的湖人队的总管，然后呢就来了，然后签他，非常的激动。资历10年的 NBA 菜鸟 Ingram， 他在一上 NBA 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就是你要想，就是你到了一个新的联盟，你从一个小联盟到大联盟，然后这件事情期待这么久， 会不会反而出贼啊？好紧张哦！ 我相信，就是如果是我的话，一定是非常非常紧张啦。就是 我相信你的压力会让你溃体。 对，然后甚至有时候，你仔细看比赛的时候，有一些从发展联盟叫上来的人，当然现在在 NBA 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角色，他们打得很好，但也有很多是被叫上来以后，第一次摸球碰球，你就可以看到他那种 傻住了、 笨拙跟就是差点失误，或者真的就是失误的那个情况。然后，但是那个时候你会想说，拜托，你是白痴哦，会不会打球？但他们其实都很会打球，只是人的心里有时候还是会、 不要再说风凉话、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结果他的初赛第一场，8投6中，砍进了4颗3分球，拿下了19分、3个篮板、3个火锅。 天哪！ 这个分数呢，比湖人之前呢用高顺位选进的 Ingram 啊，湖人之前也选进了另外一个 Ingram 这样子。另外一位新秀 Ingram 跟 Lonzo Ball 的生涯首战都还要厉害跟出色，甚至追上了湖人的超级明星 Kobe Bryant， 他的10年等待就在这一刻绽放了。 真的这是一个励志的故事耶， 励志的不得了。 有人想问你他的名字怎么拼，他想去搜寻他， 安德烈英格兰姆Andre Andre Ingram Ingram。 凡事困扰，分你愿意交接遥控，百思化弄，吞噬干扰，分你愿意讲解交空坏死花弄，但是干扰分明，愿意讲解交空坏死花弄，但是干扰分明，愿意 今天的歌曲是来自于香料，这首歌叫做《白细胞》。3:35，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 就爱点你 UFO。 在 App 上有说，这故事听到最后有洋葱，觉得鼻酸想哭。 对啊，因为就是你知道，为了一件事情持续十年，这件事情我觉得蛮了不起的。尤其在你真的就是 underpay、undervalue， 就是你不但是没有钱，你也被看不起，然后你一直就是默默无名，你还要相信自己，就是我是有能力的，我可以的。 昨天光是访那个睡帽乐团，他们三年卡关，那三年要面对身旁人对你的质疑的时候，都会让他们觉得， 有时候不用说三年啊，你可以试试看失业三个月。 哦，你要超过那个可以领失业补助金的那个， 对，就是 你领完那个之后， 已经就是你完全没有收入啊，对，或是你可能只能靠打零工啊，然后你还是要坚持你的梦想这件事情，我觉得蛮了不起的。但同时还是要就是要讲一下，就是他的梦想是因为他的确在那个发展联盟，他的确打得很好， 他是有才华的， 他的确是很厉害，就是我觉得不要盲目的鼓吹大家追逐梦想，因为现在可能在台湾很多人想要也许当编剧、插画家、文字工作者什么之类，但其实没有人会直接告诉你说你不行，你没有才华这件事情，然后这件事情又很不像运动那种就是你打出来就打出来 啊， 对，然后 有数据的， 对，这些可能有时候你会觉得哦，我自己很棒啊，很厉害，很好啊，但实际上是你真的不行。如果 等一下，一个身为在每天节目 ending 说你很棒的人，然后现在又突然跟我说我不行， 我不知道。有时候人还是要客观一点看自己吧，就是相信是很好一件事，确定相信是很好一件事情，但同样你也要用就是客观眼神来评估一下自己到底有没有才 华。你一定要在那么可爱的歌曲面前，然后讲一些就是突然让大家就是现在上班上来班有点丧志的感觉吗？ 上班的大家有没有觉得刚刚的故事很励志呢？ 有。 Go go！ 在一期的直播聊天室里面呢，有人留言说，刚刚说的那个 Andre Ingram，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那个 G League 跟 NBA 的差别到底有多少。可能你觉得说，哦，那个都是打篮球，应该不会差太多吧？他说呢，你一年的年薪呢，刚刚说到不是不到两万吗？对不对？不到两万美元是年薪哦。好，可是他打在湖人，在 NBA 等级的比赛打了两天，就13000。两天 13000。I love you so. Hey, that's what you say. You tell me, baby, baby, please don't go away. But when I play, I never stay. So every girl that I meet, yeah, this is what I say. What should I do? So many eager young boys. Hey, that's what you'll say. That's what you'll say. You'll tell me, baby, baby, please don't go away. But when I play, I never stay. 请问你今天的运动歌单有会分享在哪吗？怎么找得到呢？ 已经分享在 KKBOX， 你搜寻你上 KKBOX 然后搜寻欧马克，就可以找到哥哥妹妹有意思的歌单咯。 陪你做运动。 Yep yep yep。 现在为你送上的是我上礼拜上上礼拜第一次去听到他们的现场。 OVDSOVDS， 你在现场有这样吗？挥舞着拳头喊 OVDS。 会啊，有啊，有啊。当然就是在那个场合蛮有趣的，因为他们都会玩一些小桥段啊，比如说叫大家全部都一起蹲下，一蹲下，然后就呀，然后这样跳起来，或者是有点像很久远以前高中舞会，然后就说现在时刻最适合什么，大家围成一个圈圈，然后或者分成两边，然后开始冲撞。 OVDS 他们的形象照看也是非常非常酷， 对对对， 冷冷的感觉，然后他们的现场居然是这个样子， 就是 maniac， 对，混乱。但其实因为他们的音乐曲风呢，其中有玩 drum and bass， 有玩 DMB，那 drum and bass 在国外跳本来就是很侵略性，然后很挤的，然后会咚咚咚，就是撞来撞去的那一种这样子。好，但是我刚刚说那个这个场合很有趣的是，就是叫大家就是都蹲下来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到就是有人站在正，有一个就站在正中央， 不蹲 就是不蹲，我就看着你，就是 他就盯着台上的人， 然后面无表情，对，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因为我站比较旁边嘛，所以、就是、 你有蹲吗？ 我好像半蹲，就是没有这么不合群这样子，然后我心里面就慢慢的就是在想说。这种不合群的人，我理解你，因为我其实也没有很想蹲，但是你当就是我、就是， 可是当你旁边那个同心圆散状，大家都蹲的时候， 对对对对，没有，我就在想说这个人的心理状态会是什么？他会想说，没有，我就是很酷，没有你们在那边带动气氛这些东西，我不会受到影响这样子。然后我觉得以前在台下当观众的时候，跟在台上是两种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感觉。就譬如说我们在台上的时候，可能会说就是拍手，然后大家就我尖叫，就啊，然后就觉得哇，下面很好控制，很爽，在台上的时候很快乐。可是，在台下的时候就是完全相反，就你要控制我，我没那么简单给你控制，我就不要，都不要。然后我就一直在看，我就一直在想那个，就是蹲下的时候，我的目光全部都不在台上，我全部都在看他。 所以他有被台上的人喊话或什么的吗？他们就略过他？ 有一开始有讲一下，但是他还是没有，他还是我就是不要怎么样，我就是不要。然后他们后来就没有理他，我就一直看着他，然后在猜测就是他心里面到底在想些什么，不知道他的人生是不是过得非常非常的跟我一样的坎坷。如此不合群的人总是不会被大家喜欢的。 你是有多坎坷啦？ 哦，对啊，我是那个不合群里面的过得最顺遂的一个人。 对， 心中，我的心中，我的心中，我的心中，我的心中，我的心中，我的心中，我的心中，我的心中，我的心中，我的心中，我的心中，我的心中，我的心中，我的心中，我的心中，我的心中，我的心中，我的心中，我的心中，我的心中，我的心中，我的心中，我的心中，我的心中，我的心中，我的心中，我的心中，我的心中，我的心中，我的心中，我的心中，我的心中，我的心中，我的心中，我的心中，我的心中，我的心中，我的心中，我的心中，我的心中，我的心中，我的心中，我的心中，我的心中，我的心中，我的心中，我的心中，我的心中，我的心中，我的心中，我的心中，我的心中，我的心中，我的心中，我的心中，我的心中，我的心中，我的心中，我的心中，我的心中，我的心中，我的心中，我的心中，我的心中，我的心中，我的心中，我的心中，我的心中，我的心中，我的心中，我的心中，我的心中，我的心中，我的心中，我的心中， 果你是在踩飞轮的话，这就是你的极限，就是你要提到极速的时候，然后 就是要多转两圈半的时候。 对，然后你的那个速度就是不能低于可能就是130-140。 说到飞轮呢，就前几天有朋友他去了一间很时尚的飞轮教室，就是会有些灯光效果，然后那个歌单后不是有个自制群，有一群人专门为了这个排歌单的人， 是， 然后就是体验回来， 对，很空间很大的那个， 然后非常的潮男、 那个、 潮女都会在那边， 是是是， 我就说哦，那飞轮那音乐，然后他第一个跟我感想是说，你知道吗？他们的水柱很强。 啊，水柱！ 洗澡的水柱很强，重点居然在水柱超强， 会吗？我没有感觉到哎、欸。 他跟我说很强啊， 真的假的？ 嗯，他说很舒服哦。 Everybody got the line. Everybody get the line now. Everybody say love, but they hate you. Sit around all day trying to bait you. Take the word, turn around, and the page will stop. Collaborate. Superhero. Say superhero. Superhero. Yeah, superhero. Superhero. Say superhero. Superhero. Yeah, superhero. I'm the hero. I'm the god, god.I don't care if you feel like me or not, not, not. I'm the hero, I'm the god, god, god. I don't care if you feel like me or not, not, not. Guns down, hands down, no word now. The whole party turn off on me now. Guns down, hands up in the air now. Let me hear you scream. Guns down, hands down, no word now. The whole party turn off on me now. Guns down, hands up in the air now. Let me hear you scream. We wanna party, yeah. We wanna party, yeah. 张扬，既耀眼又天生动感，拥有它不成为焦点也难。Lexus CT200H 全面升级 LSS Plus 四大主动式安全防护系统，极致守护，放胆追求新未来。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139万即刻入主 Lexus CT200H， 再享户税减半及100万40期零利率。 想要增强记忆力，让工作更有效率吗？希望孩子读书专心，提升考试成绩吗？ 我是竹科工程师吴文斌，参加脑力开发艾美普训练，让我轻松考取五张证照，升上业务经理。 我是台中张雅婷，艾美普让我英文多益考965分。 中华全脑开发记忆协会 ，Prepare you for success， 艾美普训练全国免费试听，0800-88-6678，0800-88-6678。 流行乐坛不可能的任务， 山姆史密斯酷万乐团 Lady Gaga 15组天王天后同台致敬，横跨半世纪的传奇经典艾尔顿强翻玩精选环球。 大家好，我是品冠。 你还爱我，从没离开过。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力 UFO。 三点五十二分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在星期三的第二个小时是我们的运动时间。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那运动前面的暖身很重要，后面的收操更是重要，不要让你的乳酸堆积了。就如果譬如说刚刚是起飞轮的话，好好的收操，不要让你的腿变成萝卜腿。今天最后送上这首歌曲呢，来自光影晴 How Lucky We Are。 最后跟你说一声，你很棒， You are awesome， 我们明天见，拜拜。 等不完的日记，徘徊迟疑就足犹豫，而梦想渐渐凋零。 Where am I? Where am I? 就让梦想与热望展翅去飞翔，追寻的答案未来终究会明白，在每一个瞬间都选择去爱。 闪耀半世纪的传奇经典，安德烈·洛伊·韦伯。 My power over you grows stronger yet, and though you turn from me to glance behind, 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is there. My man.